直到，只 是莲花写的叫好事春风真好。愿说多情好，多情催人老，哭哭笑笑到颠倒，纷纷扰扰扰。愿说多情好，心碎到知道，只是莲花写的叫好事春风真好。 心中距离，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。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，悄悄而离别我。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，情不必解释太多。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，如爱意尽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，谁愿放心离开？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。悄悄而离别我，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，情不必解释太多。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，如爱意尽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在乎在，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，谁愿放心离开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乎在？只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。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，谁愿放心离开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只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。 熟悉的词是你的名字。